继上海浙江首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之后，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个省市也将会成为第二批试点。从今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开始正式实施，四个省市呢也将会统一要求学生文理不分。北京市旅游条例近日出台，对于非法一日游做出了六类禁止性的规定，包括禁止擅自变更行程或甩团甩客，不得在景区追逐拦截旅游者、索要财物、推销商品等等。财政部国税局近日下发了通知，自今年起将会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地上房屋确权登记免征契税。在关注铁路方面，连接陕西宝鸡和甘肃兰州的宝兰高铁在近日正式的开通运营，这也就标志着我国八纵八横的高铁网当中重要的一横徐兰高铁全线通车。

络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新词呢，叫做社交斋戒，说在去年年底腾讯公司组织了一项名为社交斋戒的实验。这项实验呢，要求被试者在15天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减少微信的使用量，以观察被试者在离开社交网络之后发生的变化。而研究方也说，他们所做的呢，不是那种极具仪式感的号召，而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实验。同时有学者称，这样一项试验呢，不是要研究离开社交网络我们会怎么样，而是沉迷于社交网络我们发生了哪些潜移默化的变化。现在在参加一些饭局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呢，即使是手机上没得玩，朋友圈已经刷完了，微博已经没得看了，依然会拿起手机不自觉地翻翻看，好像这样一个动作也成为了很多人生活里的默契。那你有没有想过放下手机，走进彼此的内心，去好好的聊一聊呢？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为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好，真相太赤裸裸。被逼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的，谁忘了？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挣扎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怀念的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ing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要讲述的这家企业是一家非常奇葩的企业，它的员工流失率接近为零，下班不用打卡，报销不需要领导签字，员工将近千名，管理层呢只有13人，年营业额接近8亿，占据了同行业70%的市场，仅有1位销售专员，市场部门还要经常拒绝各种单子。这是一家不大但是受人尊敬的企业，他把建筑工人培养成为了彬彬有礼的绅士，也被哈佛大学商学院纳入管理案例。这家公司的员工手册被视为中国当代企业管理的圣经，而这样一家企业的名字叫做德胜。德胜洋楼的规模不大，员工不到1000人，主业呢是建造美式的木质别墅。就是这样一家小小的公司，却是国内美式木质别墅营造领域的老大，它占到了同行业70%的市场份额，每一年的产值大约达到6亿人民币，而每一年也会吸引10000多人来参观学习。聂胜哲是德胜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有人评价他是企业当中少有的文艺中年，又是学者当中少有的社会实践家。许多人称聂胜哲呢为怪才，钦佩他的睿智和犀利，而在他自己看来，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他，甚至连他自己可能都不了解自己。聂胜哲自幼家贫，读初中的时候呢，他连袜子都凑不齐一双，穿的是母亲的女士衣裳。1981年高考，他的语文满分，物理99分，眼看着分数是够了，政治就几乎没考，最后被四川大学化学系录取。当年的他揣着东拼西凑的16元人民币和30斤全国粮票，挑着草席铺盖来到了成都，放弃了南京大学的读硕机会。聂胜哲先后在安徽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当老师，后来又到美国求学攻读博士课程，毕业之后跟合伙人共同创办了美国联邦德胜公司。聂胜哲有很强的表达欲望，他非常喜欢发微博，也喜欢在公众号上表达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内容也时常犀利。有这样一位独立思考的创始人，德胜这家公司不管是产品的生产还是员工的管理，难免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德胜对于工作的高标准要求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以室内清洁来说，它要达到5星级标准以上，就连洗马桶都有标准化的6道程序，清洁到里面的水甚至可以直接饮用。聂胜哲一直坚信口碑营销，称德胜在营销上从不主动出击，德胜确实做到了，追求极致，质量过硬。这家在木质结构领域报价最高的公司常年订单不断，以至于不需要去主动的推销，公司每年几个亿的生意，常年只有1个销售员的传统也维持了下来，还不得不经常拒掉一些客户，生生的把一个市场销售部做成了市场拒绝部。德胜人其实非常的普通，他们相当大一部分的比例是来自普通的农民，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木工、瓦工、电工被训练成了合格的产业工人，甚至被培养成了文质彬彬的绅士，也是这些拥有绅士气质的农民建造出了最洋气的美制木结构别墅。在德胜工人的宿舍里，你甚至找不到一张扑克牌，所有的工人被要求每天至少刷牙一次以上，勤洗澡，勤换衣，最好常备口香糖。每一年的圣诞节，德胜公司都会把全部的工人请到5星级的酒店去开大会，恐怕国内也是仅此一家了。德胜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让身为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享受到最绅士的待遇，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从而获得一份自豪感和尊严感。德胜同时也相信，只有受人尊重、拥有尊严的员工，才能够反过来去尊重自己的工作，把自豪感带入生活之中。不仅如此，在德胜工作满5年的农民工都可以免费出国考察一次，每一年德胜都会组织员工到欧美国家去参观学习，而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他们并没有大声喧哗，也没有乱撒酒疯，没有吐痰抽烟的现象，

照国务院的部署，本市去年启动了经理规范各类证明的工作，明确提出凡属于本市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事项或应由其调查核实的事项，不得由申请人提供无法获取的证明材料。特别是针对由基层难以开具的各类奇葩证明，一年的时间内，市区两级政府共取消了129项涉及群众办事创业的各项基层证明，受到了社会的关注。而本市今年呢，也将会再次取消84项证明，主要涉及低保、社保、医保和婚姻登记、申请小客车购买指标、收养子女和申办彩票、销售网点、设置医疗机构等等。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按照本年度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任务措施，今年本市将会完成4000吨左右的燃煤锅炉的清洁能源改造。市环保局也发布了消息，截至6月底，全市已经完成了4235吨的燃煤锅炉改造，提前完成了全年的任务量。改造的锅炉数量为1542台。除此之外，截至6月底，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4区的散煤治理累计的启动比例达到了70%。延庆沈家营镇天成家园公租项目呢，日前已经举办了配租摇号仪式，这也就标志着延庆区最大规模的公租房进入到了实质性的配租阶段。根据住建部门的介绍，参加本次摇号的公租房申请家庭，通过网上复核的意向登记家庭共有863户，摇号的配租房源共有563套，中签率达到了65%。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京城的天气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热。今天的一大早呢，市气象部门也启动了高温黄色预警的信号。那北京的本周的气温大多数都会在35摄氏度以上。另外，在明天，也就是12号，即将入伏，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又要来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暑准备。 是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痛更醉也能够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凋谢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是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凋谢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

夏天一到，尤其是吃完晚饭之后，大家都会想要去公园啊、广场之类的走一走。但是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公园和广场都被叔叔阿姨们给霸占了，因为广场舞已经成为了现在公园和广场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关于广场舞的纷争呢，确实有很多，比如说前段时间哈，就因为广场舞在篮球场上跳，引发了一系列的纷争。那在中国现有的语境上呢，也会发现这个体面跟优雅好像跟广场舞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现在的老人也是很绝望的，因为跳舞是他们生活当中能做的最阳光、最积极也是最健康的一项娱乐方式。所以年轻人们也不要再用异样的词汇去描述广场舞了，真正的加入叔叔阿姨们的广场舞队伍，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协调力可能还不如他们。这里是经典九六九，听歌和听节目的同时呢，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经典的歌后，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幼。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侣爱到一个地步，便另觅安慰。往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黄昏，本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度，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越不肯等人，要献遍天吻。好风景多的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弱，我只能承认爱恨愚蠢。你的心就像一颗红色石头，有着热情血液和石头的冰冷，顽固的把风抛在背后，直到你不会再回头。你的心就像一颗红色石头，将爱情全部打破，回忆全部没收，留在沙漠，手中握着一颗石头。你的心就像一颗红色石头，有着热情血液和石头的冰冷，顽固的把风到你不会再回头。你的心就像一颗红色石头，将爱情全部打破，回忆全部没收，留在沙漠，手中握着一颗红色石头。 长到这么大，我说不出自己最爱哪一部电影，说不出自己最爱哪一首歌，甚至说不出最爱的人是谁。时常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所有来自于书上和别人口中的意义也都不曾说服过我，但是在今天我却突然发现，大概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要用余生去找那些未曾获得答案的最爱。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尝试着从现在起发掘自己内心没有答案的问题吧，或许每一次的寻找都会有新的惊喜。 心才会清澈，也才会看到。